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购房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三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8月希腊免费看房团即将启程，想要办理的客户请抓紧时间。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

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 It can happen to you.